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二楼到三楼之间同样是两名守卫，但和下面的两名守卫有明显的区别。下面的两名守卫虽然也是魂师，但给唐三的感觉并不是很强，大约只是30级左右的魂力。可眼前两名年近40的守卫至少有50级以上的魂力修为，看到众人走来顿时抬手拦住，也不说话，只是平静地看着他们。泰坦带来的两名族人连忙走了出来，这一次唐三看清楚了，左侧那名励志一族将一块金色的令牌在两名守卫眼前晃了晃，两名守卫脸色一变，赶忙退到一旁，神态十分恭敬。泰坦故意落后唐三和小五半步。 少主请。 三楼和四楼上楼后看到的都是密闭的大门，无法看到里面的具体情况，而每一层之间也同样都有两名守卫，尤其是三楼与四楼之间的守卫竟让唐三感觉到他们能够给自己带来威胁。虽然他们没有刻意释放魂力，但唐三还是能够感觉得出，这两人应该拥有70级以上魂圣级别的实力。这两名守卫一看到泰坦都愣了一下。 泰坦副会长，您怎么来了？真是好久不见啊。 确实是好久不见，你们两个还在给楼高守楼梯啊。少主，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都是魂圣，也是铁匠协会的老人了。他们都是自愿在这里为协会出力的，说起来他们的铸造技艺仅次于神将，都是宗师级别的。他们之所以愿意在这里守楼梯，都是因为楼高的原因。他们是楼高的亲传弟子，楼高一共有4名弟子轮流在这里守卫，左边这个叫司龙，右边这个叫司雨，今天找我们麻烦那个小子就是另外两个中的一个叫司迪的儿子。 泰坦大叔，我带你们上去吧。老师这会儿啊，正在铸造房呢。最近他老人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了个东西，整天都在研究。要不是您来啊，换个人他肯定是不见的。 哎呦，好啊，我倒要看看他在研究些什么。 四楼和五楼之间是没有守卫的，只有一扇大门阻隔在楼梯处。唐三也看不出那扇门是什么材质，应该是多种金属组成的合金。司龙走到合金门前，抬手在门上轻敲，他敲得很有节奏。看他的动作，唐三不禁眯起了眼睛，凭借着精神力辅助仔细观察着。他发现司龙手指敲击的每一个位置都不同，力道也有区别，而那扇金属门也随之发出轻微的击扩声。当司龙敲击了36下之后，金属门发出一阵喳喳声，缓缓向旁边敞开，露出了上楼的通路。泰坦向自己带来的两名族人挥挥手， 你们就不要上去了，就在这里等着吧。 说完这才与唐三一起在司龙的带领下登上了铁匠总会的最高层五楼。一上到五楼，众人立刻听到了一些叮叮当当的敲打声。 其实啊，这五楼就是铁匠协会高等级铁匠专属于自己的私密铸造区，每一名宗师级以上的铁匠都会在这里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当初我也有，只不过呢，因为不住在更新城，平时也不回这里铸造，就还给协会了。 每一个铸造室门外都有一个简单的号码，从最外侧到最里侧一共是36间铸造室，其中出声响的其实只有4-5间而已。显然在这铁匠并不受到重视的岁月里，宗师级的铁匠实在是少得可怜。司龙带着众人来到最里面的1号铸造室，停下脚步，恭谨地站在门边，抬手在金属门上敲了敲。 哎呀，不是早就说过了吗？谁都不许来打扰我。 老师，是我，对不起打扰您了，但是泰坦副会长来了，我不得不通知您，请您原谅。 司龙的话传进去，时间不长，伴随着一连串的击扩声，那扇宽大的铁门缓缓滑开，露出了里面明亮的房间。 奇异的是，这个铸造室内并没有任何窗户，之所以明亮，竟然是因为室内屋顶上悬挂着一盏魂导气灯，实在是奢侈。开门的是一名身材矮胖的老者，身高也就1.6米左右，但他那腰围恐怕也要有1.6米了。招风耳，小眼睛，一头乱蓬蓬的短发，也不知多少天没洗过，身穿宽大的长袍，胖乎乎的脸上还沾了一些金属粉末似的东西。这矮胖老就是当今铁匠总会会长神匠楼高了。坦白说，从他这外表是一点也看不出神匠的模样来，倒像是一个和和气气的胖老头。 啊，泰坦，哎呦，你这老东西还活着呀。 楼高，你这死胖子比我还大好几岁呢，你都活得好好的，我怎么可能死呢？ 啊，行了，你这老家伙来得正好，快来快来快来，我给你看样好东西。哎，我琢磨了好多天呢，研究出这东西的人真是个天才呀。 一边说着，他连看都没有看泰坦背后的众人，立刻扯着泰坦的袖子就往里走。泰坦愣了一下，赶忙跟了上去。史莱克五怪跟在泰坦身后进入了这间宽大的铸造室，斯隆却悄悄地退走了。铸造室内很乱，不过地方确实很大，足有500平方米以上，两旁到处都堆放着各种乱七八糟的金属。角落里，一个黝黑的铸造炉和铜色的风箱引起了唐三的注意，那铸造炉给他的感觉竟然有几分寒气逼人。用紫极魔瞳一看，唐三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那铸造炉和风箱竟然是用玄铁制造的，而且不只是玄铁，其中似乎还掺杂了一些其他金属，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合金。 在整个房间的正中是一个圆形的平台，这平台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巨大的金属柱子矗立在那儿，只有1米的高度，看上去极其坚实。大家都在暗暗琢磨着，这东西不会是实心的吧？如果是的话，那就太可怕了。楼高将泰坦带到那个圆台前，两人的身体挡住了史莱克五怪的视线。 给你看看这个吧，啊，嘿嘿嘿，没见过吧？这可是我花了大价钱弄来的。有了这玩意儿，说不定我们铁匠以后的地位就能翻身了。不过在拆除的时候，我这个不小心弄坏了点零件，结果不能正常使用了。我正想着如何才能将它复原呢。哎呀，真是麻烦呀。哎，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之所以会弄坏它，是因为这玩意儿里面有保护装置，我一拆除它就自我破坏了。哎，泰坦，你看啥了？怎么都不吭声啊？ 史莱克五怪慢慢围了上去，当他们看到楼高向泰坦显摆的东西时，五人面面相觑，他们终于明白泰坦为什么是这副表情了。楼高手里拿着一个尺长的黑匣子，看上去样式很简单，这东西或许别人不认识，但史莱克七怪怎么可能不认识呢？唐三正是他的创造者，出现在楼高手中的竟是一架诸葛神弩。 楼高前辈，你这诸葛神弩是从哪里得来的？我不记得将诸葛神弩给过外人，怎么会到楼高手里？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制造诸葛神弩的也只有我呀。 嗯，你这小子是谁呀？不知道大人说话，小孩子不可以随便打岔吗？哎，对了， 你刚才说什么？ 你认识这东西？ 您说的那个天才制造者，恐怕就是在下了。 楼高抬起头，吃惊地看向比他高得多的泰坦。此时泰坦已经回过神来，脸上流露着似笑非笑的神情，向楼高点了点头。 啊哈哈，太好了！ 楼高吓了众人一跳，尤其是小五立刻扑入了唐三怀中。这胖墩墩的神将一蹦足有2米高，激动地朝着唐三扑了过来。唐三连忙带着小五脚踏鬼影迷踪后退几步。 楼高前辈，您这是干什么？ 小子，你躲什么躲？你 快，你快告诉我这东西是怎么弄的，怎么能让它恢复原样。还有你是怎么研究出这东西的，你告诉我，我就直接特批你做宗师级铁匠，怎么样？ 唐三轻轻拍了拍小五的后背，安抚着有些受惊的他。宁荣荣走过来，从唐三手中接过小五。唐三走到圆柱台前，从楼高手中接过那具诸葛神弩，仔细看了看，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荣荣，这架诸葛神弩是我卖给你们七宝琉璃宗的，怎么会外传了呢？ 什么七宝琉璃宗啊？啊，分明是我从武魂殿那里高价买过来的，那武魂殿那里有好几个呢。哎，要不是我面子大，他们才不肯卖给我呢。如果我猜得不错，他们也在研究这个东西。 听楼高这么一说，唐三就明白了。没错，眼前这诸葛神弩肯定就是当初他为七宝琉璃宗制作的。武魂殿突袭七宝琉璃宗，在诸葛神弩面前伤亡惨重，于是他们劫掠了几个诸葛神弩回去研究。毕竟在自己为七宝琉璃宗制作的全套装备中，只有诸葛神弩不是贴身装备，最容易被对手获得。至于楼高将诸葛神弩拆坏了，并非是他技术不如泰坦，而是因为唐三在所有对外贩卖的暗器中都做了手脚，他可不希望唐门暗器被别人模仿。他在这诸葛神弩内专门做了防拆卸的装置，一旦有人试图拆开它，就会触动里面的机簧，令诸葛神弩内最关键的部件损坏，从而无法使用。而当初他给泰坦看的那架诸葛神弩是他自己使用的，自然不需要制造这种防拆卸装置。要知道，增加一个防拆卸装置麻烦的可不止一点儿，造价也要更高一些。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